庆祝太阳节，朝鲜图书图片和美术展15号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两位伟大领袖革命生涯和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主体朝鲜、日益繁荣富强等真正面貌的图书图片和反映我国人民高超创造才能的美术作品等。开幕式由中国各界人士、西安市民、新闻出版部门人员和我国对外展览总局代表团参加。参加者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展览会将举行到4月25号。